青天已老，我只担心等不到，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刘德华在内地最早火起来的音乐作品，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这也是1990年他所发行的专辑标题歌曲，是他首次尝试作词的音乐作品。这首歌作曲是卢冠廷。我前面已经说了，刘德华对于我个人而言绝对是一个不老的传说，他30年如一日，不管演艺圈多少的大浪淘沙更新换代，他仍旧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唱自己的歌，演自己的戏。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其实挺头疼的，因为他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翻找的时候就发现不计其数，不论是什么类型，唱爱情、友情、亲情、人生励志，好像都可以在他的作品当中找到。所以我今天在听了一轮他的歌曲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不能针对他的歌曲做专题，做5天都听不完，所以想绕道说他演唱会的一些事情。说有一次演唱会发生了一起比较惊险的事情，在那场演唱会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热烈的，在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就冲上舞台了，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本能的反应就是躲开，可是华仔没有，反倒是紧紧地抱住他，因为当时所在那个地方十分狭窄，而且是高台，如果那个人再冲上来不刹住自己的脚步的话，很可能就会掉下去，所以华仔没有让，是紧紧地抱住他，生怕他掉下去。在华仔将这个粉丝扶起来之后，保安其实立得不远，我们都知道在各种活动现场、演唱会现场，保安一直是贴身的，所以遇到一些比较冲动的粉丝，保安都是连拽带拖会把他拖下去。这个时候华仔的反应是摇摇手示意他们不用上来，他看着这名粉丝一再询问他有没有受伤，在确认他没有受伤之后，给了这个粉丝深深的大大的一个拥抱，然后把他送下舞台。说实话，我也是刘德华的粉丝，我非常了解作为一个粉丝想要接近自己偶像那种零距离的那种心情，但是这样的行为说实话，特别是在演唱会现场那样的一个高台上，会

太突然。我相信收音前会有很多朋友听到他唱发哥，第一时间会想到啊，那是周润发，可是四哥是谁？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里唱的四哥说的是谢霆锋的老爸谢贤。是想当年的谢贤，我觉得谢霆锋今天可能还不如他老子当年的一半。为什么会叫他四哥？因为当年他出演了一部戏叫做《千王之王重出江湖》，他在剧中那个角色的名字叫做龙四，后来因为这个角色大家都管谢贤叫四哥。好了，我们不往下说了，我们回过头去说《十七岁》这首歌。在这首歌里面，刘德华往后又唱了《二十九岁上台领奖》，这个奖指的是香港的金曲奖，象征着刘德华在歌坛的地位又上了一步。而那天晚上晚宴上，歌迷们非常的疯狂。这首歌里往后听，你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我想这可能是刘德华对自己粉丝的一种鼓励和期望，想要表达的就是喜欢我就不必不需要遮遮掩掩，我会成为你们的骄傲。或许曾经的刘德华，年轻时候的刘德华，刚刚起步的刘德华，跟别人比起来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如今的他，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所有粉丝歌迷的骄傲了。刘德华为自己的粉丝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他曾经为粉丝不顾危险从高台上一跃而下，从人群当中解救粉丝，还有他曾经为一个歌迷的一封信特意到呼和浩特举办了演唱会。试想想，这样的刘德华世界上还会有第二个吗？十七岁中短短的一句歌词就可以概括他这么多的经历，而一整首歌就足以概括他的大半生，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这真的是一首相当了不起的音乐作品。好，我们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继续往下听，来听他的《来生缘》。 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今生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泛起了雨季，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

北换地和南方蓝色，而谁在为我所 是周志平在1991年帮当时30岁的刘德华所量身定制的音乐作品，叫做《我和我追逐的梦》。提到30岁，我就会想起《论语》当中的这句话：“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30岁的人，你应该依靠自己的本领，独自承担自己应该承受的这份责任，并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发展方向。更为通俗的说法就是，是时候成家立业了。那么1991年30岁的刘德华，他到底成了什么事，又立了什么业呢？告诉各位，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敢想象，30岁的时候，刘德华一共有10部电影上映，而这10部还不包括他客串的《豪门夜宴》。其中著名的《武艺探长雷洛传》是他第一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时《至尊无上二之勇霸天下》当中的插曲《一起走过的日子》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提名。那再回过头说他的音乐作品，那一年他一共发行了3张专辑。一月他发行的专辑叫做《一起走过的日子》，二月《爱不完》，六月《我和我追逐的梦》。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觉得不可思议，太了不起了。那你是不是还感兴趣那10部电影的名字？我们只说片名，不说其他的细节了。91年，他主演了《至尊无上之勇霸天下》《武艺探长雷洛传》《91神雕侠侣》《极道追踪》《五虎将之决裂》《整蛊专家》《冲击天子门生》《今天12小时》《中环英雄》《火烧岛》及他客串的《豪门夜宴》。我觉得如果感兴趣，不妨找来好好的去研究一把。想想当年1991年的刘德华真的是好忙啊，想想当年如果他不忙，又怎能有今天的成绩和他在我们这些粉丝心目当中的地位呢？好，来听他的这首《练习》。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

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稍微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 在1994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天意》。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刘德华的歌，是因为最近这两天刘德华在香港红磡连开了几场演唱会，而我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是连续看了很多这场演唱会现场的一些视频，相当精彩，甚至可以用惊艳来形容这几场的演唱会。而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又发现有另外一则报道，想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说这几场香港的演唱会结束之后，预计在2019年他会来内地开演唱会，城市的先后安排顺序是北京、深圳、广州、上海、成都、杭州、长沙、郑州、武汉。是不是听到这些城市的名字之后，你会兴奋激动得不得了？但愿这些城市的演唱会门票开售的时候，你可以做到眼疾手快，抢到你想要的门票。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坠落，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伤害。 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坠落。 听完这首《谢谢你的爱》之后，我想继续跟你聊刘德华这几场红馆的演唱会。我前面特别说，这次演唱会他的编排是又蹦又跳，我甚至感慨说，好像他的岁数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因为他跳完整场之后都不带喘的，相当厉害，甚至可以说是惊艳。可是不管怎么说，已经57岁了，他的精力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所以在一次他跳完最后一支舞时，就直接累趴倒在舞台上。他的这个举动让现场不少观众大惊失色。说实话，别说是现场的观众了，就是视频这一端的我都开始担心他。就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又坐了起来，第一件事情跟大家扮鬼脸，并表示啊，跳了整场真的太累了，在最后一支舞跳完了之后就松了劲，就想躺下来休息一会儿，现在不碍事了。随后他便席地而坐，跟大家开始闲聊。说实话，我在视频这一端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心酸，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便喜欢他，可以说是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如今看着自己那么喜欢的一个明星渐渐的老去，说实话，有谁不心疼呢？对了，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各位，就是在刘德华这几场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告诉现场的观众说可以离场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很多人不愿离场，在刘德华假装生气之后，大家才陆陆续续的离场。我想提醒各位，如果你真的爱台上的那个歌手，那个艺人的话，在演唱会结束之后，你可以带上自己的垃圾离场了。因为你在那儿多待一会儿，说实话，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负担。好，祝愿接下来2019年刘德华的巡演成功，当然也祝愿2019年你也可以在现场听他的演唱会。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笨小孩》，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年年代。